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23集，乞丐。沈巍在各州都有眼线，他自从娶了白茶以后，对各州青楼生意打压得很厉害。雷长明的明书堂开设不到一年，就被沈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掉了。拐卖良籍妇女，按律要上刑。雷长明为了逃脱罪责，指示下属冒名顶替，又连忙赶到敦州，给沈巍送上了真金白银，花了大价钱才把自己摘出来。在这事以后，雷长明再次开始混吃等死。他妻儿都去得早，但他那会儿并不纳妾，他早在拐卖良籍妇女的时候具有豢养智儿的喜好，只是他下手狠，没有活下来的。永一年末，雷长明为了生计接了河州严氏的镖，得到了严氏的青睐，从此开始真正的平步青云。这份记录里没有提到玉珠或是耳当。沈德川合上册，细想了片刻， 奇怪了，能够佩戴耳当的孩子非富即贵，即便雷长明敢拐卖中伯良籍，他也不敢去动去都八城的世家子嗣。 主子可猜对了，这事我也打听出来了，但是没有证据，不好直接写在里头，得当面跟你呈报。 费胜站在桌子边，回头看庭院里的立雄。 我跟这小子也聊了聊，猜了个大概。永一年间，雷长明救下了严氏的小公子严和如，那孩子是戴耳当的，而且生得好，据说粉雕玉琢，在严氏很得宠。雷长明把严小公子带回去，嗨，这人嘛，主子也见过他，就是个畜生，他竟然真对那严小公子动了心思。 沈子川扣了折扇。费胜继续说， 但他不敢，恰好那个时候兵部少氏下狱，少家男四要全部抄斩，少氏老太君为了保血脉，把他家仅剩的嫡孙扮作了女孩，这位少氏嫡孙被押到中伯流放，正好落在雷昌明手中。 费胜讲到这里，一直扣着书本的乔天涯忽然坐了起来。 少氏，永一年间的兵部少氏，兵部侍郎少成弼。 费胜拍了下掌，应道：“ 哎，就是这家，你认得？” 乔天涯霎时间站起来，他怔了片刻。 哦。我当然认识，主子，从前我就说过，我是兵部乔氏的儿子，少成弼与我父亲是至交好友。不仅如此，少成弼还是由太傅一手提拔起来的官员，只是他不擅长应酬，所以不常与太傅来往。他后来娶了现任兵部尚书陈真的姐姐，因此在东宫追查案里幸免于难，没有被太后赶尽杀绝。 费胜颔首， 是这么回事，但少成弼也没有向花、潘两党示好。花思谦为了摘掉他，还是在永一年末借用职权，让几雷率领锦衣卫构陷他是东宫谋反案的参与人员，把他家给抄了。 沈泽川便明白了，雷长明不敢碰严和如，就拿少氏嫡孙代替。费胜接着说， 虽然少氏嫡孙比严和如大，但当时也不过九岁，在少家时也是千娇百宠的嫡孙，少老太君临终前求遍了旧时，才把他换出去度，岂料人到了中伯，就给雷昌明给糟蹋了。雷昌明下手极狠，一是因为他在办事前喜欢喝酒没清楚，二是因为他想要以绝后患，人死了拖出去埋掉就算过了。这事儿还是蔡玉打听出来的，雷昌明后来跟严氏闹翻，我猜也是因为这件事情。 这是费胜在沈德川跟前的第一件差事，自然要办得漂亮。费胜接着把茶粥罗幕的详情也呈报了。沈德川在听的过程里看了眼乔天涯，乔天涯心思没在这里。待到费胜退出来后，他借着换职的空闲跟乔天涯聊了两句，费胜搓着手把指缝都洗干净， 不必问我有关少氏嫡孙的事情，我都是从茶州土匪那里打听来的。你也知道，他没有严和如要紧， 当时哪有人记得他的死活？落在雷长明手中，十有八九都得死。即便没死，人也活不下去。 费胜心情复杂地叹了口气。乔天涯故作轻松，只说：“ 我问你了吗？我没打算问。” 费胜嫌弃地看向他，用手指比划了一下两个人的间距。 哎，你知道吧？你凑过来多半就是要问事儿。这事儿已经过去多少年了？你要心里真过不去，你就把他当作还活着。 没有当作的说法。 乔天涯几步下街，抬起手臂枕在脑后，迎着日光微微眯起眼，不在乎地说：“ 死了就是死了，在底下躺着更凉快。” 再过几日就是七月末了，磁州的粮车出去，引车回来，眼看要入秋，周贵担心怀州的粮被别的地方买了，他们现在有钱，周贵就与幕僚商议，怀州的这桩生意也要尽早谈妥当。沈泽川到书斋议事，听罢后只问：“ 程峰先生怎么看？” 孔鲤犹豫片刻：“ 我昨夜也与大人说了，此刻去怀州太着急，我不赞同。” 周贵坐在沈泽川下手，点头：“ 嗯，昨夜我们洽谈细节，程峰确实是这样讲的。但是同志，今年绝西有地方受灾，布政使江青山又被调离，缺粮的地方势必要向别州购买。怀州靠近去都，马上又要秋收，我担心绝西在我们之前就把生意谈完了。” 周贵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，磁州腾出的粮仓是要留待不时之需，他们现如今攥着银子，心里也没有底。沈泽川近几日也在估算去怀州的行程，但是他犹豫的原因不仅是这个，还有去都如今对江青山的调派文书迟迟没下达，这个人不论是回到绝西还是上调别处，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磁州的粮食买卖。江青山如果被调去怀州，那现在跟怀州谈的生意很可能就会作废。沈泽川犯了难，只说：“ 先生和大人的顾虑都不无道理，我这几日也在考虑怀州的事情，依照我们最初拟定的计划，自然是越快越好。但是现在看来，如何避开去都的眼睛也是问题。” 孔岭在侧说：“ 况且我们的营车要从离北借道，这件事还要跟世子商谈。不过此事世子应该不会阻拦。我们借了离北铁骑的马道，折成粮食补过去，眼下的离北自然乐意。我只担心一件事，就是落霞关怎么过。落霞关守备仍然受去都直辖管理，他们不缺粮食也不缺银子，离北还能跟他们讲交情，可是磁州怎么办？” 按照沈泽川与萧迟野的关系，真的算起来，沈泽川也能跟落霞关谈谈交情，但这事儿得建立在萧方旭和萧继明肯认沈泽川的基础上，否则光凭萧迟野，对不住，现在的二公子还没有那么大面子。孔林把这事儿提出来，也是婉转地表达他们和李北没有亲到那个份上，借道得算账，往后若是借兵也没有那么容易。原先他们都以为萧迟野回去是要接替父兄建功立业，但是现在看来，萧迟野比交战地的主将还要矮一头，不是说辎重将军不重要，而是在声望及威信上根本无法与之相比。他们在书斋谈到黄昏，也没有商议出结果。沈泽川回宅子时，见丁涛和立雄迎在门口。丁涛没回离北，轮值又不算他，整日和立雄在纪刚身边练拳，早上打完拳，下午没事做，两个人就四处撒野，一个七月玩疯了。丁涛现在不难过了，连陈阳古今都忘了，晚上吃糖没人管，牙疼起来了，才被乔天涯给教训了一顿。“ 公子，今日城里来了好些乞丐呢。” 丁涛跟着沈泽川，“ 都饿得面黄肌瘦，说是从丹城那边过来的。于大人早上出去买了一兜馒头，他们为了蒸馒头还打起来了。” 沈泽川脚步一顿，看天色还亮，便对乔天涯说：“ 去瞧瞧。 嗯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